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份神秘的书稿，将生活在不同时空的四个人联系在了一起，而这种看似命运般的交合，似乎暗示着人物之间更深层次的关联。他们在时空间互相追逐，互为彼此的过去与未来。简·吉布斯是一名生活在纽约、事业有成的编辑，进入卫达出版社的他把事业推向了顶峰。一天早上，废书稿中的一封装着泛黄书稿的信封突然出现在他的案头。翻阅手稿，简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我望着我的妹妹莉莉·克拉瑞特，我意识到她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她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让她单独行动。几个小时之前，我还在担心她，担心她的男朋友会过来找我们的麻烦。现在我却要让她独自一个人走上这条昏暗的小路，还要去敲陌生人家的门。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艾文先前说过的话，其中还有好多抽大麻的边缘人群。那么，住在这些木屋里的会是些什么人？会不会有什么坏人在这林子里游荡？ 莉莉，要不我们还是一起走吧？ 可是，分开行动，才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啊。莉莉·克拉瑞特抬头看山，他呼出的气息在空中飞扬。 如果我真的要跟你到大城市去生活，肯定得学会独自面对各种事情，不是吗？ 这是莉莉·克拉瑞特今天早晨头一次表露她的真实想法。她下巴的坚定线条简直和妈妈一样，在没人惹她生气的好日子里，妈妈也会露出同样的神态。这种支撑他熬过恐怖童年的坚定决心，只会在父亲和祖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偶尔表露出来。虽然我心里并不情愿，但也只好让步。 好吧，那这个给你，至少你得拿上我的手机，如果遇到任何问题或者发现什么线索，就马上打911报警。我会继续沿着河岸一带打探消息，3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到这里，到时候镇上应该会有店铺已经开门， 我们可以先去买些厚实的衣服，再到湖对岸去仔细查看，如果他们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找到汉娜的话。我总觉得有必要补上最后这句话，尽量往最好的情况设想。莉莉·克拉瑞特迟疑地看了手机一眼，但她最后还是点了点头，接了过去，塞在她自己的口袋里。然后，莉莉·克拉瑞特就和我兵分两路开始行动。我看着莉莉·克拉瑞特消失在山坡上，这才沿另一条岔道，围着结冰的河岸往前走去。我看见捕鱼的潜鸟和常年生活在此的大雁附着白霜的船屋底下睡觉，小脑袋埋在翅膀底下。树林的那边有一只鹿正低着头，在背风处啃咬着什么。听到我经过时发出的动静，它立刻停下来，抬头朝我这边看了过来。我挨家挨户地敲门，吵醒了许多睡梦中的游客，还碰到了一个不惧严寒清早出门的摄影师，但是就是完全没有发现汉娜的行迹。我一无所获，只得返回分岔路口，等待着和莉莉·克拉瑞特会合。然而我也并没有彻底失掉信心，或许这时候手机上已经来了电话，待一会儿莉莉·克拉瑞特就会告诉我整件事情都了结了，汉娜已经平安无事了。接着我就可以和妹妹一起把行李装到车上，去镜面谷吃点早饭，然后开车离开这儿，到沙洛特找旅馆住下，让克雷格和家里人根本找不到我。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山坡上，莉莉·克拉瑞特渐渐从雾中现身，她朝我这边走了过来。她的裙摆一下一下地打在腿上，她满脸愁苦，显然也不太走运，既没有接到电话，也没有得到情报，什么发现也没有。他走到我的面前，不过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昨天晚上一直在木屋附近，如果那个叫汉娜的小女孩真的来过，他们应该多少会有点印象，所以我觉得她大概没有来到这儿。他把手机递了过来，我看了一眼，艾文那边也没有动静，湖对岸还有好些木屋没有查看。但是此刻莉莉·克拉瑞特冻得牙齿打颤，我的手指也已经没有了知觉，她可能会去了湖的另一边。好了， 我们先去镇上买些必需品，然后再开车过去，到每个木屋去打听看看。当然了，前提是到那个时候汉娜还没有找到。我转过身朝木屋方向走去，莉莉·克拉瑞特却没有跟过来，她哆哆嗦嗦地站在原地，扭过头往身后看去，毛毯还紧紧地包在她的头上。由于树林间浮动着柔和的晨光，她看起来像是圣诞剧中扮演圣母玛利亚的小姑娘。怎么了？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向大山的方向。没什么。他转身跟了上来，弯着身子抵御狂风。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莉莉·克拉瑞特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木屋里头温暖而又舒适，我们除掉湿透的毛毯，然后爬上山坡坐进车里。但是整个过程当中，莉莉·克拉瑞特一直出奇的安静，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莉莉，我在想，最好还是把你送到图书馆或者是咖啡馆里去， 在那种地方你根本不需要担心克雷格或者爸爸会找到你。我知道经过昨晚的事情，你现在应该很累了吧。莉莉·克拉瑞特咬牙忍痛，把安全带从肩膀处挪开。别这么小题大做行吗？我也想要帮忙，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是，我知道你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我开车朝镜面谷开去，途中再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等我们赶到药店的时候，店门外已经停放了好几辆警车，还有警犬队的战术车正在巷子里头待命。药店里头，海伦和店员们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给大家供应咖啡，一会儿四处打听是否有人见过 Hannah。 我走到药店的柜台前，等待海伦挂掉电话以后向他打听，有什么发现吗？他那灰白的头发无精打采地低垂着，他的一只手抬起来放在脑袋上，似乎不知道除此以外还能做点什么。什么消息也没有，我也不敢相信汉娜会故意离家出走，她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威尔利特怎么样了？医生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汉娜失踪的消息让他受到了不小的刺激，他非常的自责，他觉得是他没有看好汉娜，又因为他求医的事情占用了艾文太多的时间，而且还在昨天的那个时候睡着了。他甚至觉得杰克会屡屡惹上麻烦也都是他的责任，他总认为杰克的那些毛病是因为他教养不当所致的。我真不明白杰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那么不理智。你知道吗，杰克直到现在都没露面，他甚至不知道汉娜已经失踪的消息。海伦眨了眨眼，拼命地想忍住泪水。莉莉·克拉瑞特伸手越过柜台，摸了摸海伦的胳膊，我们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找他，我想我们肯定可以做到的。海伦困惑地看了莉莉·克拉瑞特一眼，我连忙给他们互相做了个介绍。海伦盯着莉莉·克拉瑞特的脸看了一会儿，似乎是在努力辨识莉莉·克拉瑞特那被风吹红的脸颊上的伤痕。今天早晨，莉莉·克拉瑞特脸上隐约出现了一道半圆形的青紫色印记，她声称是自己被卡车门撞倒而造成。谢谢你，小甜心儿。海伦说着，此时一位警员走到了店里，海伦立马抬头望了过去，换来的还是失望。看警员的那副样子，显然只是进来暖和一下，喝杯咖啡的。哦，外面这么冷，我真不知道那孩子究竟能去哪儿。我想起自己赶到阿尔戈斯商店去接莉莉·克拉瑞特时候的场景，莉莉不过是在室外待了一小会儿就已经冻成了那个样子。要是汉娜在林子里迷了路，她知道如何保全生命吗？更糟糕的是，在这样暴风雨肆虐的夜里，要是有人发现了汉娜的踪影，那汉娜会不会因为天真或者是绝望而相信了什么人的心怀不轨？应该还有什么别的事我能帮上忙？应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吧？能比围着湖边一间间木屋打听更有效率？有没有人到时空过客营区去打探过消息，问问他们汉娜昨天晚上是不是去过那儿？前几天汉娜曾经称赞过我在那边买来的几样首饰，也许她会到那边去买东西了。我知道我自己这样说完全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可是倘若汉娜真的去过那儿，罗比没准就曾经看见过她。海伦推了推眼镜，擦了擦眼睛，大概可以去试一试。真希望汉娜没有去过那儿，要是有什么人跟着她走进树林了可怎么办呀？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来吧。然而海伦的话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不禁开始担心了，如果汉娜真的去过营区，还被那些人认出身份，可怎么办？在此之前，我压根没有想到这可能是一项有所预谋的罪行。毕竟艾文哈尔那么富有。这时又有一名警员走了上来，而且身后还跟着一条警犬。海伦满怀希望地看着那个警员走到柜台边上，和他刚才那位正在往保温杯里灌咖啡的警员聊天。他们的肢体语言十分的明显，即便听不见他们的对话也足以明白，更何况还有声音飘了过来，什么什么什么都被积雪覆盖了。显然就连警犬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海伦说了声失陪就走开了，莉莉·克拉瑞特和我则转身朝门口走去。我们再次站到街头，明显感觉到添加厚外套和换上干鞋子的必要。 咱们到户外用品店去买件连身工装服和长靴吧。 莉莉·克拉瑞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珍妮·佩斯，除了去服装店买衣服之外， 他不安地咬了咬嘴唇， 我们打电话找爸爸、罗伊还有拉维来帮忙吧，让他们把骡子、四轮摩托还有猎犬都带过来。爸爸养的猎犬在圣诞节期间的大雪天气里都能够抓到老鼠，你知道他们真的有这种本事。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人能依据那小姑娘留下来的踪迹找出她的位置的，恐怕只有他们了。 听了这话，我的反应十分的激烈，我觉得我的五脏六腑好像着火了一样，翻涌着厌恶、狂怒还有恐惧的情绪。 莉莉·克拉瑞特，我不会再让你接近那些人了，绝对不会。 但是Jenny Bass， 你知道我说的，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莉莉·克拉瑞特，就在昨天，爸爸刚把你交给一个会对你动粗的男人，而你现在竟然还要给他们打电话，你以为他们真的会来，会不说话的就这么来帮忙吗？ 当然了。 莉莉·克拉瑞特显然比我对家里人有信心多了，可是就连这一点也令我觉得有些不安。 他们会生我气的，珍妮·贝斯，也会不喜欢我为自己做决定，但是他们也绝不会放任一个孩子死在森林里啊。 山叶堂外面此刻已经拥挤不堪，路上停满了汽车、全地形车，还有众多搜查人员。他们都穿戴着能适应各种气候的专业装备，从鲜艳的滑雪服到沾满泥巴的低调的迷彩装不一而足。群山上空，夜色朦胧灰暗，看来又会是个寒冷的夜晚。手持式泛光灯发射出的光亮使街道笼上了一道不自然的光，整个小镇看起来就像是雪花水晶球里的场景。然而这种诗情画意的美好景象却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幻想，远 处的山上，狂风无情地呼啸而过，如刀割一般吹到裸露的肌肤上。我把车停在距离药店还有几个街区的地方，为了避开正门的混乱场面，和莉莉克拉瑞特一瘸一拐地朝后巷走去。随着寻人的消息传播开来，我们搜查树林这期间，媒体已经闻讯赶来。我不敢想象夜幕降临以后汉娜将会遭遇什么，我也没有料到搜查活动竟然还在继续。今天下午，当我的父亲、我的妹夫以及雷恩山丘的男人们带着猎犬和猎棕熊罗马抵达的时候，我还相当确信我们一定能在天黑之前找到海南。骡子几乎能适应任何的地形，并且能跋涉相当远的距离。而且莉莉克拉瑞特说的一点都不假，家里的猎犬真的能在暴风雪中找出老鼠的踪迹。在雷恩山丘，狩猎与追踪不仅仅关乎自身的荣誉，也是获取食物和家庭收入的重要方式。眼下父亲和其他人都已经回家了，带着猎犬和骡子回去好好休息。他们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汉娜和黑莓简直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一样。我思索着艾文和他家人此刻的心情，从拥堵在山叶堂后门的那一大群记者和好奇的搜寻者当中挤了进去，好不容易把门关上，莉莉克拉瑞特这才喘了一口大气。他一直紧紧抓着我的外套，完全是被我从人群当中拽过来的。莉莉卡瑞特瞪大眼睛，厌烦地看了看那扇门。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很碍事儿吗？不知道有个小姑娘正迷失在外面不知所踪？我这辈子恐怕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莉莉克拉瑞特望向大门的眼神似乎在担心那些人随时会开门冲进来。我们先前骑着父亲邻居家的骡子在路边巡查的时候就被新闻工作人员挡住了去路。我大概是已经习惯了吧。我脱下了湿掉的工装服，连同帽子和手套一起扔到了一堆盒子上。此时我感到有一股刺骨的寒意迅速地蔓延到了全身。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吹不冷，只希望能和你